娃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江南春。 老弟快点走，前面的风景可美了。 哎呀，等等我嘛，腿都酸了。 你看，爸爸妈妈都到那边的桃花林里去了。 哎，孩子们，快过来过来，这里啊还有座寺庙呢，可以敲钟许愿啊。 哎呀，好了，你看啊，这小雨都下起来，咱们呢就在这歇歇脚，等等他们吧。 哎呀，可赶上你们了。 哎呦，今儿这京郊游感觉不错啊，这才是春天的味道。看看这么美的景象啊。我又不觉得想起了一首诗啊。 是哪首诗啊？ 哎，就是杜牧的《江南春》。 没错，诗里的景象和我们今天的很像，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诗描写的是哪里的景色呀？ 这是诗人杜牧啊，描写江南地区的春天的景象啊。 是啊，妈妈再给你们解释一下这首诗的意思。这前两句说的是呢，辽阔的江南到处莺歌燕舞，绿树红花相映，水边的村寨山路和城郭处处啊有这个酒旗飘动。 那后面两句呢？ 后两句意思是啊，这个南朝遗留下的许多座古寺，现如今有多少笼罩在这朦胧的烟雨之中。 哎呀，哪有那么多寺，只有一座。 那是描写的江南，这里是京郊。 儿子，你要体会诗中的意境。诗中说的是南北朝时的江南地区的景象啊。当时呢，南朝的皇帝和大官僚都好佛，于是呢，在首都南京是大建佛寺。这里说的484啊，它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并不是真的有那么多寺庙。 哦，原来是这样啊。 哎呀，雨越下越大了，咱们赶紧到庙里避雨去吧。 好啊，咱们边走边朗诵一下这首诗，好不好？ 好。 好。 《江南春》， 唐·杜牧。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特殊健康状态儿童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建议。过敏性疾病，对尘螨、花粉、食物、酒精、青霉素、头孢敏素过敏，患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特应性皮炎和食物过敏者，病情稳定可以接种。哮喘儿童，一、哮喘的缓解期应进行预防接种。二、哮喘急性发作，尤其是全身应用大剂量的糖皮质激素时，应暂缓接种。三、抗 LGE 单克隆抗体治疗和过敏原特异性免疫治疗期间，可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但不要在同一天进行。免疫功能受损的儿童，先天性或后天性免疫功能受损的儿童，原则上可接种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与免疫功能正常者通常具有相同的安全性。既往曾确诊过新冠病毒感染的儿童，原则上可在感染六个月后接种一剂新冠病毒疫苗，使用注射免疫球蛋白，可能会影响一些减毒活疫苗接种效果，但是对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无影响。其他特殊健康状态儿童，下述常见疾病不作为疫苗接种禁忌：癫痫控制处于稳定期，病情稳定的脑疾病、肝脏疾病，常见先天性疾病。孩子如何正确刷牙？推荐使用 BASS 刷牙法，又称作水平振动法，是去除邻间细菌斑且不伤及牙龈的最有效方法。记住，若要彻底达到清洁牙齿的目的，刷净全口牙，每次刷牙至少要持续2到3分钟。家长要做好示范，刷牙时可以和孩子一起，培养孩子刷牙的兴趣和习惯。推荐一些牙刷的选择：刷毛软硬合适，太软了口腔里的食物残留和细菌不易清除干净，而硬毛牙刷对牙齿清洁效果比较好，但容易磨损牙齿。刷毛尖经过处理的牙刷比较圆滑，能减少对牙齿的磨损，同时对牙龈也有保护作用。对于年纪较小的孩子，家长可以用儿童专业牙刷清洁牙齿。此外，建议家长朋友要给孩子养成饭后漱口的好习惯，最好教孩子学会正确使用牙线棒，把牙缝里的食物残渣剔除出来，减少蛀牙的风险。奥特英雄父与子的羁绊来了。无论你是看过全球超大型奥特英雄全景多媒体舞台秀父与子演出念念不忘的观众，还是由于票务紧张只能遗憾错过的大小朋友，为了回馈大家的热情和期待，为了更爽更刺激的过一把瘾，奥特英雄系列经典剧集父与子时间更短剧情更浓缩的剧院版来了。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月14到16号，地点就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目前还有180元最低票价。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话剧童话剧罐头小人来了。鲁西西打开了一个罐头，里面蹦出了一个罐头小人，和他交上了好朋友。这个快乐神奇的罐头小人给鲁西西带来了无限的乐趣，也让不知情的孪生哥哥皮鲁鲁和妈妈误会连连。一段段妙趣横生的故事由此展开，一个个想象无限的游戏由此升级。罐头小人的秘密会被发现吗？皮皮鲁和鲁西西之间的误会能消除吗？妈妈和孩子们之间能够再一次的相互理解吗？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明年的1月15、16号，地点就在中国儿童剧场假日经典小剧场，目前还有50元的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我们不生产历史，我们只是历史的搬运工。铲屎官是一个致力于用漫画和幽默的流行语言继承历史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自媒体。漫画中国史系列图书是铲屎官今年推出的新书，一经出版便广获好评。这种漫画科普寓教于乐的形式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今天让我们对话铲屎官漫画历史 IP 总策划邓玲玲，一起在欢乐中探索历史的奥秘吧。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铲屎官漫画历史 IP 的总策划邓玲玲老师，欢迎您，邓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可以说铲屎官哈这样的一个历史 IP 啊，已经在这个社交平台上有了很多的爆款的文章哈，也有了相当一部分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粉丝。那么这个铲屎官呢，其实主要啊是给大家去用漫画的形式去讲解历史。那么对于团队来说呀，写书和做这种公众号有什么不同呢？在写书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或者什么样的困难吗？首先想请邓老师跟我们做一个新鲜的这个体验和经历的分享。 好的。其实写书和做公众号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首先呢，两者面向的群体有差别。公众号面向的人群更广泛。盈利模式主要是广告、打赏等等。所以内容选材上要求通俗大众，话题有吸引力，甚至追求爆款。而图书的内容是对知识本身感兴趣的人群，愿意为内容产品直接买单，所以内容需要有深度，阅读以后有收获。当然我们铲屎官的公众号和图书内容其实差别不大，都是追求既有吸引力又有深度。铲屎官公众号的用户大多是历史爱好者，有些甚至是大学、中学老师，专业水准很高。漫画中国史这个系列在公众号提前发布了，经过了一轮读者的阅读挑错以后再进行出版，可以说图书内容更加严谨，并且老少皆宜，剔除了一些不太适合小孩子的网络语言、图像、场景等等。至于写作过程遇到的困难，那其实蛮多的。光是前期策划就酝酿了2年。做一版漫画中国通史其实一直都是我们的梦想，因为现在是一个飞速变化的全球化时代，成年人需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和过往，才能理解这个动荡的世界，更好地把握未来。而学生们在课堂学习之余，需要更好地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提升文化水平，找到学习的乐趣和方法途径。但是讲述上下5000年的历史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我们需要积累必要的知识量，并且摸索出自己写作的逻辑和独特的风格。2018年的时候，我们出过一本中国古代改革史书，叫《千年维新》，是用改革史的逻辑来串联中国历史，卖得还不错。然后在之后呢，我们才有了较为清晰的想法。因为我们铲屎官的那个作者群呢，读史写史，总是在不停地追问为什么，总是想搞明白历史发展演变的逻辑关系，所以这套漫画中国史我们就延续了之前的经验，用聚焦主要问题、抓主要矛盾的方式，每篇都有一个问题来串联起来作为行文的线索。比如第一期炎黄，主文穿针引线的线索是炎帝皇帝的身份问题，同时呢还要叙述清楚炎帝和武帝时代的基本历史和逻辑。在后面的话题聚焦中呢，探讨的是那个时代大家都关注的一个话题，禅让的真相。其实这种写法有一个名称叫史纲，就是削繁就简，专门抓纲要来写。比如逻辑思维上面呢，就有一个施展的音频节目叫中国史纲50讲。我们的写作风格就类似于这种。在正式执行之前呢，我们先试着写了2期，觉得有把握的时候才开始执行。每一期执行完成呢，都需要2个月以上的时间，先讨论主题，再写提纲，再写脚本，并有编辑修改。最后呢，大家一起来讨论图片设置的场景，最后再画出来，并且校对修改。可以说每一期执行起来都不容易吧，有时候甚至要推倒重写。那当然这个过程不仅是艰辛的哈，也有快乐啊，因为每期文案作者他都在回答问题，写作者相当于也在经历一场寻找真相和答案的冒险，结果出来也是非常有成就感啊。比如我自己写的第一期，这个名字叫史上最强 CP， 其实是一个误会。之所以从这个角度入手呢，是因为我自己对炎帝皇帝是存在一些疑问的啊。为什么司马迁的史记不从炎帝写起而从皇帝写起呢？炎帝就只是轻轻一笔带过，说他庆龄诸侯，人品不好，这个跟万人敬仰的神农氏形象反差太大了， 顺着这个问题呢，我查阅了很多资料，就推理出炎黄二立的传说是后人附着在他们身上的。皇帝姓公孙，名轩辕，这个人物形象是具体而真实的，但我们心目中的炎帝形象并不是被打败的那个炎帝，而是代表了炎帝部落历史的一个集合形象。啊，当然很多问题并没有唯一的答案，铲屎官仅仅是抛砖引玉吧，提出一种思考的方向，带着问题读历史，这不仅仅是我们，也是广大历史爱好者和青少年学习历史的乐趣所在吧。 是的，听了刚才您的这样的介绍哈，也让我们能够感觉到，其实在出这个漫画《中国史》这一系列书的时候啊，作为主创团队是花了很大的心血的哈，查阅了很多的资料，想要搞明白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哈。那么您的团队在选取这个每一本漫画《中国史》它的主题的时候，它的历史史实在选取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呢？哪些内容您觉得更容易成为爆款呢？ 我们选取历史史实呢，就是遵循两个标准，第一是严谨，第二是重要。严谨呢是指真实性和可靠性。我们选取的材料大多来自《史记》啊、《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一手史料，还有一些靠谱的专家学者的学术著作。二手史料的话需要有一个鉴别和说明，那即使是一手史料，不靠谱的地方也会做一个说明，比如说那个《史记》中写到西周褒姒的身世，说他是龙的口水变的，这就非常的荒诞啊。按照《史记》的记载啊，就是夏朝末年的时候，龙的口水被皇帝封存起来，到了周厉王时期被打开了，一个小宫女沾上了口水变成了蜥蜴，然后就怀孕了，这个女孩就是周幽王的宠妃褒姒。那从周厉王到周幽王中间隔了50多年，那褒姒应该是一个50来岁的老太太了，怎么可能受宠生下孩子呢？所以啊，历史上著名的烽火戏诸侯故事是存在很多疑点的。那首先，褒姒的身世太过荒诞；其次，考古证明烽水遗址最早出现在汉朝，在西周时代是不可能存在烽火传递信息这种形式的，那时候应该是几古传说啊。第二个标准呢是重要，那是指这些材料一定是最能反映这个朝代更替的基本线索，因为篇幅有限，很多小朝代呢就是一期，甚至像五代十国、南朝就合并成一期了，只能够挑紧要的写，让读者了解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内容啊。通史写作不在于资料收集，而在于选择什么，放弃什么，关键在于有意义。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贯通中国史，让读者读出通透的感觉。至于哪些内容容易成为爆款，我觉得可能打破常规，提出新的思考，颠覆大众认知的内容更容易成为爆款。比如炎黄这一期流量是比较高的，因为颠覆了炎帝形象和禅让真相的认知。那再比如商朝灭亡是因为纣王残暴吗？可能一般大众都有这样的印象哈。铲屎官经过分析呢，就认为商朝灭亡的主要原因而在于商朝末期的几位君主在政治军事上的一系列失策。那再比如秦朝灭亡的原因，一般人可能会归咎于暴政，而忽略了制度之外的其他因素。那铲屎官就聚焦秦楚之间的文化差异来分析秦亡的原因。 那通过您刚才的这个介绍哈，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漫画《中国史》当中的每一个史实啊，选取都是有自己的标准的。我们看到漫画《中国史》这一套书，它的封面呢有三行字，非常引人注目啊。分别呢写的是有趣味、有深度、有思考啊。那么您觉得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和考量这三句话呢？那么您的团队在这个三个方面啊，哪一块特别擅长？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一些详细的例子呢？ 好的，趣味呢是吸引读者的首要因素啊，因为历史太过庞杂，真相往往真假难辨，还是有一定硬核的。所以我们就用现代化的语言和二次元漫画作为一种敲门砖来吸引读者读下去。但是接下来呢就需要有足够的营养，因为仅仅是历史故事和漫画容易流于肤浅，所以需要挖掘深度来保证营养。我们每一期都提出问题，并且提出来的都是目前学界和大众都关注的问题，来引导读者思考。另外呢就是它的价值观一定是正能量的，我们尽力在这三个维度上努力。如果非要说在哪一方面特别擅长的话，我想是深度和营养吧。 因为趣味这个维度，其他漫画历史也做得很好。提高趣味的两个途径，一个是语言幽默，一个是漫画有趣。在语言方面，口语化我们做的其实不是很彻底。为了保证历史的真实和客观呢，我们剔除了主观评论、煽情式的语言，尽量用冷静、客观、严谨的语言来叙述。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牺牲了趣味度。在漫画方面，我们不是那种特别夸张、卖萌和猥琐风格的。漫画形象主要是根据人物的性格特点来画的，而不是延续一种特别的风格，所以画起来非常的费时。画师呢，需要充分了解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年龄的特点，每一个人物都单独设计。重要的人物，比如汉武帝啊、唐太宗啊这些，他从少年和到老年都要画出一个年龄的层次感。另外呢，在服饰、冠冕啊、家具啊、武器啊、城池等方面，也是参考的专业的学术书，最大程度的去还原历史真实，并且争取能够有一定水准的艺术的审美度。我们的读者很专业，他们会在公众号中检查挑错，那比如射箭的方式啊，它是蒙古式啊，还是地中海式啊？那秦琼用的是鞭而不是刀啊，马镫不能提前使用等等。还有的读者特别仔细，他会一根根的去数皇帝冠冕上的珠柳，因为古代的皇帝他不是那个正式的那个冠冕，它是一个12柳嘛。但是有一个北周的昏庸皇帝叫周宣帝哈，他别出心裁，搞出了一个24柳。但是我们呢画出了这个细节，那读者就纷纷留言点赞，这个没搞错哈。我记得有一个读者留言说我们的漫画很精致，像正宫娘娘，所以值得收藏。那正宫娘娘有什么特点呢？就是高贵、端庄、典雅、大气。那别的历史漫画呢，风格呢，要么是萌趣，要么是猥琐，而我们的风格很难用一个词来形容，所以读者可能就，想了这样一个词汇来形容吧。当然，我们的这个深度呢，是相对于漫画历史和科普这个类型上来讲的。我们从问题出发，引导读者进行思考，不仅讲述是什么，学习历史的同时，收获满满的干货。那现在媒体进入了短视频时代，碎片化阅读占据了大量的时间，我们觉得孩子们还是需要进行系统、深度性的阅读来提高思维能力，这是第二个问题啊。 是的，可以说读者对于漫画《中国史》这套书的评价也是很高的哈。那也想请您选取一段书中的内容啊，给我们读一读，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解一下这套书的一个行文的风格吧。 好的。那我选起第一册，关于写西周的这一篇，后面的话题聚焦，关于嫡长子继承制是怎么来的，我读个前面几段吧。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的政治体制改变革，第一次是商周之变，确立分封制；第二次是秦统一六国，中央集权，郡县制建立。第三次是辛亥革命，走向民主共和，周替代商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王朝更替，更是一个体制与时代的大变革。这是为什么呢？夏商两代君主相当于部落联盟的盟主，商朝方国林立，国家的形式表现为方国联盟。这种联盟松散而不稳定，方国由部落独立发展而来。而商王国缺乏内在的联系，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商王权力的大小取决于商王国势力的兴衰。当商晚期国力衰退时，诸侯离心反叛，联盟随之分崩离析，商王的王权也被后来者所取代。 好的啊，您刚才的这样的一段朗读哈，也能够让我们体会到漫画《中国史》当中其实不光有诙谐幽默的一部分啊，它还有很详实很扎实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史实交代给大家。那我们了解到呢，这个铲屎官公众号的粉丝也非常的活跃哈，文章下面经常会跟作者共同讨论历史，有这样的一个评论。那么这一套书现在已经在市场上发行了，有没有收到读者什么样的反馈哈？特别是像少年儿童的读者呀，或者是亲子家庭，有没有这样的反馈呢？ 啊，我们目前读者的反馈还是比较热烈的，我们自己的公众号后台留言特别的多，首先呢，他们还是比较准确的抓到了这套书的特点，比如一位叫杨桑的读者留言说，幽默诙谐的语言图画，严谨深刻的历史解读，铲屎官铲的屎，超越了正史，他其实我觉得是比较准确的抓到了我们这套书的特点的。我们买书的读者除了历史爱好者，更多的是家长和学生呢。就是有中学生呢，一口气买了28本，给他们班级每个人都团购了一本。就是很多家长留言说呢，这套书是可以全家共读的，自己看完留着孩子看，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历史成绩不好了哈。这特别像广告，那其实是真实的那个真实的留言。有家长说呢，现在的孩子对历史了解的渠道太少。而父母对历史的了解又主要通过古代偶像剧，虽然不能像铲屎官那样凭一己之力改变人们对历史的态度，但是也希望能影响一下自己身边的人。我们的读者也有一些中学老师，他们甚至推出了 PPT 电子版，他们建议我们就是把一些重要的内容专题内容做成信息图表，做成挂图海报的专辑，他们甚至可以那个付费购买。就是据出版社反馈呢，就是首印的那批书早就已经卖完了，目前是加印的状态了。买了书的那个读者呢，也会经常在公众号上面留言，催着我们赶紧把书出完。就是接下来的我们每周五的更新的时候，他们就是每天就在后台不停的催催催催催。 是，可以说不光是读者哈，包括学校的老师也觉得，漫画中国史这个系列的书，其实对于孩子们去了解历史啊，是一块敲门砖，也是能够让他们对历史产生兴趣的啊，这样的一个引导者。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啊，铲屎官漫画历史 IP 的总策划邓玲玲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会在下期节目啊，继续邀请邓老师给我们来分享漫画中国史，谢谢您，邓老师。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暖阳下绽放的冰凌花，印记了全力以赴的坚实脚步，伴着满怀期待的诚挚声音，奔向3亿人上冰雪的梦想荣光，聚焦场馆建设、城市保障，领略冬奥文化、激情赛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跟随我们的探访，走进冰雪的世界。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